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 爸爸，开车要系安全带哦。 儿子，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 老公，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 遵命。 安全带一如家人的拥抱，是牵绊，是约束，更是温暖。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系好安全带，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有限调频98.6兆赫，欢迎收听。小路上漫步，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限调频98.6兆赫 Pops 音乐，让您轻松享受生活，每天5点17点播出。 欢迎收听 Pops 音乐，我是古月。今天首先为您带出的是当古典遇到古巴当中的音乐。这张 CD 的主唱人员是来自德国的古典音乐家克拉斯兄弟和两位杰出的古巴鼓手艾斯特伯兹与刘易斯。他们在这张专辑中成功地把欧洲古典音乐和摇摆爵士、拉丁爵士及变化无穷的古巴韵律结合在一起。曼波扎特、古巴舞曲、鳟鱼之舞、古巴巴赫前奏曲、非洲爱丽丝、古巴咏叹调、悲怆拉丁、抒情悲怆、悲怆恰恰恰、命运潇洒、曼波、查尔达斯、离别古巴、古巴女子卡门、非洲大黄蜂、爵士摇篮曲、即兴皇帝，下面就请您连续欣赏。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欢迎继续收听 Pops 音乐。接下来带出的是电影《天使艾米丽》当中的原声音乐，是雅恩·泰尔森的作品。《天使艾米丽》中的音乐有很大部分并不是泰尔森特地为影片创作的，因为当时他正在为自己的新专辑发行在忙碌，导演呢就从旧专辑中挑选曲目，再加上泰尔森15天之内赶工谱写了新乐段，《天使艾米丽》的音乐就这样诞生了。层层叠叠的钢琴、小提琴、手风琴、鼓声、口琴构成了自成一格的异想世界，下面就请您连续欣赏。 Thank you. Is it a sin? Is it a crime? Loving you dear like I do. If it's a crime, then I'm guilty. Guilty of loving you. Maybe I'm wrong, dreaming of you. Dreaming the lonely night through. If it's a crime, then I'm guilty.Guilty of dreaming of you. What can I do? What can I say? After I've taken the blame, you say you're through, you'll go your way, but I'll always feel just the same. Maybe I'm right, maybe I'm wrong, loving you dear like I doIf it's a crime, then I'm guilty. Guilty of loving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今天的 Pops 音乐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